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about a site, a historical site which is a copper mine converted into a theme parkなので今天我们要听的呢是一个历史遗迹的介绍，它曾经呢是一个铜矿，被现在呢开发成为一个主题的公园。这是一个雅思的听力考题哈， 这应该是雅思听力中的后半部分，就是它是第四部分。 对， 所以第四部分讲解的一定是相对有难度的， 但是还行，它还不是那么的学术，只是说呢，比如说像矿啊这一类，如果你平时不接触，你还是会觉得有些词儿听着比较费劲儿。 同学们不知道 mine 这个单词是矿的意思的话，那整篇听力都听不懂了。 对啊， 你想 mine 应该是我的 我的， 那整篇听力听到都是我的什么东西啊？那不知道。 没错，其实 mine 这个词呢，它有好多的意思，你知道那个地雷也是它。 军旗里面那个地雷 啊，没错， 就是 mine， 就是用在战争里边的炸药哈。所以 这个我好理解，你想这个地雷是埋起来的， mine 跟 mine 有点像， 有点像。 对，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呢，就是 highlight。这个 highlight 除了有动词，用那个颜色荧光笔去高亮一个文字的部分之外，它也有名词。就是指被高亮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被强调的那个东西，它也就是重点的意思。在课文中呢，他说 Here are just a few highlights， 这里有一些个重点，就是那种闪亮的闪光点的意思。好，然后呢 Copper mine 这个不是新词了哈，之前也碰到过。 Copper 是铜， C-O-P-P-E-R。 哎，那有同学问了，说老师那个金牌银牌铜牌怎么不是 Copper？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 bronze， B-R-O-N-Z-E， bronze 铜牌啊，是黄铜啊，所以看这个英文的词也是比较多的。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convert， converted into something， be converted into something 就是被转变成，比如说故宫是吧，故宫 used to be the residential and officearea for Chinese emperor, and after 1949,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sidential place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museum. 后来这个皇帝曾经居住和办公的这个地点呢，就被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所以叫故宫博物院。那么这里边呢，被变成就是用 be convertedto something。 好，所以 convert 及物动词是把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东西的意思。 convert 让我想到在电脑上有一个软件叫什么 MP3 converter、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音频文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软件去转换成MP3 格式， 所以它的名词形式一个转换用的这个东西就叫 converter、工具。好，非常好。再往下呢是closed in， 放在一起，就是封闭的、关着的。就比如说一个空间 can be a closed in space， 就是内收的。再往下呢是 to coincide with something。coincidence 这个词名词的形式大家可能比较熟，就是巧的、偶然的，叫 coincidence。 它来自于动词 coincide， C-O-I-N-C-I-D-E、什么与什么巧合，就是 A coincides with B、甲和乙巧合了，其实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意思、就是 to happenor tak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那么在听力中呢，他会这样说、time your visit to coincide with a guided tour、那就是把你的拜访的访问的时间、参观的时间设定成和这个有导游的时间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去参观的时候最好把这个时间定为有导游的那个时间，让这两个时间碰到一起同时发生。所以呢这个课文里边用 to time your visit to coincide with a guided tour， 没错。 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board， 作为动词 board the boat 就是登上一条船的意思。那如果登上飞机呢，就是 to board a plane。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飞机的登机牌英文是 boarding pass、boarding 就是 board 加了 ing， 然后 pass 通行证 P-A-S-S， 所以这个 board 呢就是登上船或飞机或者火车。好，那它还有一个形式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 aboard， 是 A-B-O-A-R-D。 aboard 呢就是副词、好，比如说 all aboard、在这个火车开始之前、那这个火车的机长就说了 all aboard、请上车、是这个意思。好，再往下呢就是在飞机或者船里边又有的一个个的小的房间，就是舱，是 cabin， C-A-B-I-N， 飞机的舱也可以是 cabin。 比如说那个驾驶员有他们自己单独的一个小屋子啊，你不能跟人说这是 little room， 那多塔 little room， 太傻了，是不是 小屋子 little room、 应该是 cabin、cabin C-A-B-I-N。 好了，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 memorable， 这个词来自于 memory， 它是个形容词，是值得记忆的。那在课文中他说 a memorable visit 是一个值得记忆和回忆的访问。那今天我们生词呢先预习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咱们看看你能听懂多少。 好的。 But what can you do and see on your visit today? Here are just a few highlights. We suggest you start with the visit to the copper mine. Travel on converted mining trainsand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 along seams once worked by hundreds of miners. Watch out especially for the great pumping machines which rid the mine of water. But please be warned that, like all mines, ours is very dark and closed in, and we do say that children under 5 and also dogs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the mine. The next recommended visit is to the village school.While looking round the classrooms, take a special look at our display of games,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And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time your visit to coincide with a guided tour. This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Near the school is the beautiful old sailing ketch called the George. You're welcome to board the boat and look round the cabins.Look out for the ship's wheel, which was missing until only 5 years ago when it was dredged out of the silt by a local fisherman. We have no idea how it got there, but it's been polished and proudly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place on the boat. Please take care going down the ladders if you wish to visit the lower deck. We don't recommend you allow young children to use them. So we hope you have a memorable visit to Manham Port, and we'll tell your friends all about us.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录音材料给听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把其中的内容仔细的讲解一下，我们每一句话都看一下啊。第一句话 But what can you do and see on your visit today? 好，那么各位今天的旅程中能够做些什么，看到些什么呢？你一看这就是一个导游很常见的一个用语，是吧？所以如果你会带着说英语的人去参观一个地方，你也可以记着这句话啊 ,What can you do and see on your visit today? 啊，今天可以做一些什么，看一些什么。Here are just a few highlights. 啊，下面是有一些亮点啊。We suggest you start with the visit to the copper mine.我们建议各位呢从游览铜矿开始你今天的旅程 Travel on converted mining trains and the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 along seams once worked by hundreds of miners 好，这里边呢前半部分比较简单了，就是你先要乘坐一下由矿上专用的火车所改造的这个火车啊，先坐一下这个矿车And the journey into the, 就是这个 journey 呢作为一个动词去到什么地方去的意思就是 go to 的意思啊、嗯、go into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 你要去到山的深山里面去。Along seams once worked by hundred of miners, 这个 seams 是甬道就是沿着这个甬道曾经被好多的矿工穿越无数次，就是这个甬道它其实是挖出来的，对吧？因为它要开采那个矿，所以它先要把这个道路通道先挖出来。所以呢这里边的 work 是及物动词 along the seams once worked by hundreds of miners 就是沿着百名矿工挖出来的这个甬道一直到这个大山的深处啊，这是你首先旅途开始第一个可以去看的可以去做的事情 Watch out especially for the great pumping machines 啊，尤其要注意留意一下特别大的这种排水的水泵 Which rid the mine of water 好 rid 和 of 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一个固定的词组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get rid of 摆脱Rid 本身就是动词的意思 Rid something of something 就是让什么东西摆脱什么 这个 Rid 是 R-I-D 啊 没错 如果读的不准的话变成了 Read 那个是 R-E-A-D 那个是阅读的意思哈、啊、 没错 所以大家在读在听的时候一定要听清楚那个一中间那个元音到底是短的还是长的哈、啊、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 Rid the mine of water 就是令这个矿排水摆脱水所以呢它的这个水泵呢是为了排水用的好 But please be warned that like all mines ours is very dark and closed in and we do say that children under five and also dogs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the mine 啊，所以这个呢请大家要注意也就是我们在此要给大家警告Be warned, 啊，它是一个被动的形式。那这个 please be warned 是一个祈使句，就是发出命令，啊，它就是请大家被提醒，啊，被警示。那如同所有的矿上的这个地方一样，我们的这个矿的这一部分要参加的也是要参观的，也是非常的黑暗，并且呢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 we do say 啊，我们确实要告诫儿童五岁以下的儿童所以是 children under five 还有狗狗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the mine 啊，不要把他们带到矿井中去啊，大家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什么气体是比较沉呢容易比较矮啊其实是二氧化碳是比较沉的啊，所以说呢你在比较低矮的部分呢它就容易让它这个氧气不足啊狗呢比较矮小孩子也比较矮啊所以它呢奉劝呢这么矮的人和小动物就不要进去了是吧然后封闭的空间 closed in 这个我们也见到了接下来呢他说 The next recommended visit is to the village school. 好，我们推荐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村子里面的学校，村校 ，village school 啊，听着有点像这个，专供矿区子弟所开办的学校，是吧？啊，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矿区呢，就是一应的设施俱全。While looking around the classroom, take a special look at our display of games,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啊，随着大家在参观这个各个教室的时候呢，要特别看一看我们的游戏展览，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游戏展览之一。哎，你说这个矿山啊，这个游戏还挺丰富的，不知道他们都玩一些什么。 And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time your visit to coincide with a guided tour. 我们还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有导游的游客一起游览，就是设定你的这个游参观时间，就在有导游的那个时间。This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这样你就是有机会可以提很多的问题。 Near the school is the beautiful old sailing catch called the George. 好，那么这个学校附近呢，有一艘叫做 George 号的旧帆船啊 ，sailing catch， 它是非常的漂亮。哎，你说那个 George 这个词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名字啊，这个船的名字也叫 George。这里边有一个船这个词叫 catch。K-E-T-C-H 是 catch 旧的帆船 You are welcome to board the boat and look around the cabins 啊，欢迎大家呢登上船去参观并且看一下船舱 Look out for the ship's wheel which was missing until only 5 years ago when it was dredged out of the silt by a local fisherman 啊，他说这个船呢有一个轮子它丢了啊，这个舵轮呢，之前呢，就是丢了五年之前才被一个当地的渔夫找出来。他呢是在淤泥里边把它拖出来的。Dredge, D-R-E-D-G-E-D 啊，是挖出来的意思。Dredged out, 那个 silt 就是淤泥 ，S-I-L-T。好，所以说呢，这个渔夫5年前才把这个丢失的轮子拿出来。 We have no idea how it got there, but it's been polished and proudly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place on the boat. 啊，至于它是怎么掉到这个淤泥里边的，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呢，我们已经给它擦洗的干净啊，都抛光了，都给它弄得很漂亮了。然后呢，非常骄傲的重新装到了它原来的这个船的位置上。 Please take care going down the ladders if you wish to visit the lower deck. 啊，那么各位要想去参观下面一层甲板上的话，那个下楼梯的时候啊，要嘱咐大家要小心。啊，这个 deck 甲板 ladder 就是梯子的意思。 We don't recommend you allow young children to use them. 啊，说如果你这个带着小孩子的话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也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参观就是用这些梯子这个 we don't recommend 它就是等于我们 recommend 这个 not 否定的是 recommend 后面的那个动作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用这个梯子那英文里边有好多的动词是这样的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 think 比如说 I think you should come tomorrow 啊，我觉得你明天应该来那我要是觉得你明天不该来就是来这个动词要被否定的话呢不说 I think you should not come tomorrow 而说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come 就是这个 not 要放在 think 的位置但是它实际上否定的动词是 think 后面出现的那个动词啊，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其实你只要记这个很简短的一个句子就是 I don't think so 啊，那你就知道了因为英文不喜欢说是 I think not so, not so 对 是吧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外又立刻就晕了 就是 think 这种带有主观判断的句式呢一般把否定的成分放在前面 哎 啊， 好那所以呢他说 we don't recommend 意思就是 we recommend you not to do something 没错 啊，接下来呢 we hope you have a memorable visit to Manhattan Port. 我希望呢大家这一次的对于这个 Manhattan Port 的参观能非常的印象深刻啊，留下美好的记忆。And will tell your friends all about us 啊，并且希望大家多多替我们去宣传给朋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逐句讲解的部分。那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录音之后呢，再会给大家带着做一些句子的扩展练习。 没错。 But what can you do and see on your visit today? Here are just a few highlights.We suggest you start with the visit to the copper mine. Travel on converted mining trains and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 along seams once worked by hundreds of miners. Watch out especially for the great pumping machines which rid the mine of water. But please be warned that, like all mines, ours is very dark and closed in, and we do say that children under 5 and also dogs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the mine.The next recommended visit is to the village school. While looking round the classrooms, take a special look at our display of games,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And it's recommended that you time your visit to coincide with a guided tour. This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Near the school is the beautiful old sailing ketch called the George. You're welcome to board the boat and look round the cabins.Look out for the ship's wheel, which was missing until only 5 years ago when it was dredged out of the silt by a local fisherman. We have no idea how it got there, but it's been polished and proudly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place on the boat. Please take care going down the ladders if you wish to visit the lower deck. We don't recommend you allow young children to use them. So we hope you have a memorable visit to Manham Port, and we'll tell your friends all about us.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这一遍录音也听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些拓展的练习，根据今天所学的一些词组词汇，再给大家巩固和复习一下。 好，首先呢，一个词组就是 coincide with。啊，就是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呢同时发生了。我去考试的那一天正好就是要出席颁奖典礼的那一天。那英文可以怎么说呢？ The day that I'm going to take the exam coincides with the day that I should go to the award ceremony. 啊，这就是 coincide with。 那你也可以说你来北京的那一天碰巧我离开北京。 The day you came to Beijing coincided the day I left Beijing. 对了、coincided the day. 所以呢就是 the day coincide with the day. 其实基本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嗯嗯、 好，所以 coincide 这个词呢，我觉得这个练上一两句呢基本上就熟悉了。再来呢就是 be warned that, 就是由 be 动词来开始的这个起始句。英文里边呢有一些比如说一定要幸福啊，英文怎么说，就是 be happy, be happy 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祈使句 啊。对，就是只是它的动词呢是个 be 动词而已啊，就是一定要幸福啊，就是 be happy 啊，这个很简单。 嗯， 还有什么东西是 be 动词的呢？嗯， be aware of something, 就是你一定要关注意识到什么什么事情。 没错，比如说你一定要留意啊周围过往的车辆啊、在你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车辆，那你就可以这么去说这个句子。Be aware of the traffic when you cross the roads. Be aware of the traffic when you cross the road. 好，这个 be 动词呢出现在这个祈使句里边呢大家见的不多，那我们见到的时候呢就是要多多的去看看不同的用法啊。再接下来呢也有一个不错的用法，就是说一个人比如说 children under 5、五岁以下的儿童，用这个 under, 好多人觉得应该用 less than 吧或者 younger than 吧，其实不用，就用 children under 5。 那我要是说36岁以下的人可以进来， 36岁以下的人可以进来，People under 36 can come in 啊，对就行了、People under 36 can come in啊，那我跟它对应的呢